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。 蓝小妮坐在梳妆台前梳理头发，望着镜子中的面容，她的信心恢复了。确实，她的漂亮是没有多少女孩能够比得上的，况且她还会为红鱼做到一般女人都做不到的事。这样的妻子对红玉将是唯一的，至少那个也许迷住了他的舒子吟，只要今夜一过，一切就将结束了。他在船上的时候故意将今晚的格局讲给舒子吟，他看见他像听见了地震的消息一样几乎晕过去。他想这女人从此不会对红鱼再心存幻想了。红鱼是在天快黑的时候才回到别墅的。他说，红金那小子中午后才从省城赶回来，他要办的各种事务就忙到现在。蓝小妮说，我们大家都饿着肚子等你吃晚餐呢。红玉说，你们应该先吃啊。蓝小妮温柔地说，不嘛，等着你才行嘛。晚餐的桌上，舒子吟一直很沉默。红玉说，怎么，你还在想那个饶秋谷的事啊？不用担心，我想啊，那不会是个女鬼。舒子吟意思暧昧地摇摇头，不知道是不在乎什么女鬼呢，还是别的什么意思。公寓感到舒子吟的情绪有些异样，但一下子没往别处想。晚上之后，舒子吟便回到阁楼上去了。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，如蓝小妮所说的那样，雪花果然没有到阁楼上来。今夜舒子吟无法想象红鱼卧室里的情景，夫人跟女佣人在一起，这是世界上最隐秘的黑色的图画，有点像魔鬼对城堡中的一个房间施出的法术，它让房顶变形，让人的喉咙发出的是兽类的声音。男人需要这样吗？这是一个男人的需要，还是一头狮子对征服一片草原的需要？舒子吟坐在书房里，心烦意乱地胡思乱想。楼梯上有了脚步声，他本能地向半开着的书房门望。是雪花上楼来了，他说，主人让他去露台上喝茶。他望着雪花，显然已经洗过澡了，穿着一件一定是蓝小妮给他的 红色的丝质的睡衣，头发身上散发出一种悠悠的香味儿。告诉主人，我要休息了。舒子云断然拒绝，也许是他的语气过于生硬，这个回答竟让雪花像犯了错误似的手足无措。还站在这干什么呀？舒子云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说，你去告诉主人，我讨厌在露台上喝茶。雪花下楼去了，夜越来越深，整座别墅陷入了一种地狱般的寂静。舒子云坐在书桌前，他做不了任何事情，只是长久地倾听着这种寂静，仿佛有什么动静，既想听到又怕听到似的。他感到身上有点发冷，快半夜了吧。他走出房门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在卧室门口，他不经意地向楼梯口望了一眼，黑暗中仿佛有一张脸浮现在墙边，他心里一惊，揉了揉眼再看，那张脸已经消失了。他进了卧室，何一躺在床上，突然莫名其妙地预感到黄岛上的那颗头骨今天没有找到，那是不是他已经来到这别墅中了呢？这是荒诞的，但舒子吟却毫无道理地想到了这种可能。卢老头从晚上10点钟开始喝酒，天上挂着几颗稀疏的星星，他坐在小木屋外的石桌旁，每喝一口酒便感到从喉咙到胸膛透着一种热乎乎的东西，像悠悠的火苗以血液为路途在燃烧。他感到他有的是勇气，主人要他最近加强夜里的防范，他拍着胸脯叫主人放心。只是从心里头来说，他并不踏实。这就是如果有什么发生，还想不好如何对付，因为他知道他面对的不是贼，不是强盗，也不是以前在家乡宰牛的时候面对的黄牛。如果出现在他面前的将是飘飘的影子，没有面孔的笑哭，这将是鬼魂。这些东西一般在夜半出现，因此他将喝酒的时间推迟到晚上的10点才开始。酒能够辟邪，醉鬼不怕鬼，这是从小他在农村就听到过的话。他的小木屋的门楣上有一块发亮的东西，这是他昨天才挂上去的小圆镜。据说鬼魂最怕的就是镜子，也许是镜子里他自己的狰狞面部吓住了他，就像人最怕面对的也是自己一样。昨天他在门框上方挂镜子的时候被舒子吟看见了。舒子吟吃惊地说，人类早期的巫术中就有这种做法了，这种形式怎么会一成不变地保留到现在呢？ 罗老头就说：“那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呗。今夜星星稀疏，天上地下都显得清冷。”罗老头望了一眼从湖边到这儿的小路，好像又看见那两个穿着一红一黑的女人飘飘地走过来。那是大白天发生的事儿。罗老头半惊半疑地去向夫人通报的时候，没想到舒子银在旁边说可以让那两个女人进别墅。罗老头认为这一下他们将更重的邪气带进了别墅。红鱼对他讲了真相，说那个穿黑裙子的女人叫饶秋谷，已经死了三年了。当时没有拦住他，红鱼要卢老头一定要多当心，他可能再来。卢老头心里哆嗦了一下，他再次望着那条上道的小路，路两旁的矮树像弓着背的人一动也不动。时间正像猫脚一样向夜半靠近，别墅窗口上的灯光已经全部熄灭了。卢老头感到责任重大，他放下酒杯站起来，门楣上的镜子在他的背后闪着隐约的微光。他摸了摸挂在腰上的尖刀，开始在别墅的周围巡视。武刚曾经拿出了一支手枪教他使用，他沉甸甸地拿在手里，又看着那黑洞洞的枪口，他感到这喷火的东西不好使，便还给了武刚。在农村，他曾经是个杀牛的好手，他信任的还是这把尖刀。不过枪也好刀也好，罗老头知道这不过是给自己壮胆罢了，也许到时候还是镜子和鸡血这些东西最管用呢。罗老头已经走到了别墅的背面，沿途不时有树叶碰到他的脸，使他的视线十分有限。这时候他隐约听见了有人走在落叶上的脚步声，他屏住了呼吸，在黑暗中辨别了一下方向，向那个脚步声悄悄地跟过去。他发现那脚步并不是在靠近别墅，而是与别墅相反，向着小岛的尽头走去。难道有什么鬼魂已经从别墅里出来了？卢老头加快了脚步，终于在前面的树林中分辨出一个人影。那人影身体笔直地向前走，在树木稀少的地段，卢老头借着微弱的天光发现那是一个女人的背影。前面出现了一个土坡，那背影不断地走高。卢老头望见他肩头上方的夜空亮着一颗鬼眨眼似的孤星。土坡上的树丛越来越密，那人影在卢老头一眨眼间便消失了。卢老头走进了土坡上的密林，这里离别墅已经很远了，土坡的另一边便是暗黑的湖水。别墅里的人是很少走到这儿来的。卢老头突然想起，这里有一个坟堆，是以前住在岛上的一户渔民家的祖坟。红鱼买下这岛以后，那户人家就迁走了。至于这坟被迁走没有，卢老头不太清楚，不过按习惯 先辈的遗骨是会被带走的。只是卢老头曾经偶然逛到这里来过，看见那坟堆依然上面长满了青草，看不出有被掘开过的痕迹。想到这儿，卢老头感到毛骨悚然。那人影走到这儿便不见了，显然和这座坟有关。卢老头喝过酒的身体已经冰凉了，双腿不自觉地有点发颤，他得赶快离开这儿。再转身，从密林中挤着身子往外走的时候，突然他听见了一个女人嘀嘀咕咕地说话的声音。他拨开树枝，朝着说话的方向看过去，他看见一个女人坐在坟堆上，正独自说着话。那个女人的声音在喉咙里咕噜着，听不清楚她说什么。她说着说着，时而还咯咯地笑两声。卢老头的头皮一阵发麻，突然他的脸转向了卢老头这个方向，卢老头模糊地认出来，这不是穆丽吗？他想走过去，但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毕竟是在夜半的暗黑中。他先对着那黑影叫了声：“穆丽，穆丽。”然而那黑人影毫无感觉，仍然在嘀嘀咕咕地自言自语地说着话。正在这时候，卢老头听见背后传来了一声轻微的咳嗽，他心里一抖，本能地转过身，望见靠近水边的草丛中一个黑影正在急速地走着，有点像小跑，因此有树影在他身上不断地向后闪过。卢老头立即追了过去，事关重大，因为那黑影正是朝着别墅的方向而去。快到别墅的时候，那黑影突然在一丛树的阴影后消失了，或许是蹲在那树丛后不动了。卢老头就地蹲了下来，抓起了一块石头，对着那个树影跑过去。石头打响树叶以后，没有动静。卢老头站起来，从腰间抽出了尖刀，握在手上，一步一步向那黑色的树影走过去。突然那个人影窜了出来，反身向水边跑。这不会是鬼呀？卢老头勇气大增，他大叫一声：“站住！”就追过去。他听到水里扑腾一声，当他赶到水边的时候，除了水面上有一些被震动过的波纹以外，周围一片沉寂，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水鬼。卢老头一闪念想到这种可能的时候，刚才追赶中的勇气像皮球泄了气一样。他赶紧离开水边，向着别墅跑，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了很多汗，经半夜的冷风一吹，背上冰凉冰凉。别墅还像刚才那样静静地坐落在黑暗里，没有任何被打扰过的迹象。卢老头走到别墅门前，推了推，锁得紧紧的。他想了想，贴着别墅的外墙走到右边的第四个窗户下，然后举手敲窗叫：“穆丽啊， 穆丽啊。 叫了好几声以后，屋里的灯光亮了， 玻璃窗后的窗帘掀开了一条缝，穆丽的脸出现在玻璃上。 看见是卢老头以后，穆丽打开了半扇窗，睡意朦胧地说：“有什么事儿吗？” 卢老头张大了嘴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 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。 大露台是红鱼在夏夜最喜欢待的地方，仰卧在白色的躺椅上，暗香浮动，星空神秘。这时候生命中一些早已忘掉的事物可能会突然跳出来，过去的时光仿佛伸手可触。然而红鱼今夜想着的却全是近距离的事情。他盘算着日本公司可能到景区来投资的观光缆车项目，但旅游公司多年来的亏损状态如果不迅速扭转的话，在未来的合资谈判中将使公司陷于不利的地位，除非让对方控股。而这样做不论是红金还是他自己都是很难接受的。红鱼点燃了一支雪茄，又想到了今天上午来到别墅的不速之客，据说是两个鬼一样的女人，其中一个叫做饶秋谷。这个女人和这里有什么关系呢？红鱼隐约地感到了危险，但是无论是他多年来的生意圈子或者是朋友关系，无论如何都不会和一个偏僻小镇上的寡妇产生任何关联的。何况这个饶秋谷已经死去了三年，那么今天来到别墅的会是什么人呢？雪花此时回话说，舒子云不愿意到露台上来喝茶。红鱼想他也许是正赶写论文吧，便应了一声，也没怎么多想。蓝小妮儿让雪花为红鱼捶捶腿，他接受了。在旅游公司看了一个下午的财务资料，双腿还真的有点僵了。他闭上眼睛半躺着，想到自己二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，一笔一笔的生意，一个一个的项目，一家一家的公司，有个发财时候的高朋满座，有个破产后的濒临自杀，到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集团，但同时一种空荡的感觉却在近来常常的升起，尤其是五十岁生日以后，他甚至产生了一种恐惧。尽管他想不清楚到底在恐惧什么，看着闭眼不动的红鱼，蓝小妮儿起身拍拍他说：“ 你睡着了吗？要着凉的，我们回房去吧。” 在卧室的灯光下，红鱼这才看清雪花 今天晚上一直穿着的是一件红色的薄丝睡衣。他弯腰整理床铺的时候，身体的曲线隐隐可见。看见红玉诧异的样子，蓝小妮说：“ 歇会儿。” 感到太热。刚才呢，在咱们的房间里洗了个澡。 红玉，你现在也去洗个澡吧。嗯。 蓝小妮跟着红鱼进了浴室，关上浴室的门以后，他会看见他流露出惊喜，并且立即吻他，感谢妻子能够将这样的礼物送给他。然而出于蓝小妮的意外，红鱼震惊地说：“嗯， 不行不行，啊。”我们不能再那样做了，你马上叫雪花陪叔子吟去。这几天这别墅里啊是越来越危险了。 蓝小妮抖声粗疑地说：“你知道现在都什么时间了吗？快半夜了，这时候谁都睡熟了。”你是为了那个舒子吟而不愿意让雪花留在这儿吗？ 红鱼认真地说：“那就叫雪花回到自己的房里去，不为谁，我也不想再像以前那样了。其实你也不愿意这么做，是吗？” 红鱼将蓝小妮搂在怀里，抚摸着她的头发，听见她低声地哭起来：“ 我是因为你喜欢这样才为你安排的。” 蓝小妮扬起了脸，泪流满面地说着。这一夜蓝小妮感到特别的幸福，她紧紧地抱着红鱼。然而红鱼沮丧地滚落在她的身边说：“不行，也许我已经老了吧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红鱼知道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出问题，然而当他和妻子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却总是不配合的。这种状况是婚后一年多出现的，直到蓝小妮的女友加入进来，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。对禁忌的打破使他兴奋和疯狂。然而在一次野兽般的疯狂之后，他突然陷入了一种濒死的绝望。他当时喘着气，一切色彩，一切欲望，一切意义突然消失，他置身于热气飘散的沙漠里。他感到嗓子发干，便下床去倒了一杯水。当他端起一杯水的时候，突然感到这珍贵的水被他喝下去都是浪费，他只配在沙漠中死。因而他让雪花回房去是为了逃避自己的绝望。他理解妻子的心意，他想报答妻子，然而他实在想不好问题出现在哪儿。蓝小妮紧紧地抱着他说：“ 只要你爱我就行。”“ 爱吗？爱是什么？”红鱼朦胧地回忆着，从夜漫到蓝小妮，他们的美貌在当初都强烈地吸引了他。他带着这样的妻子出入社交场合的时候，他们的美貌和他自己的财富一样的引人注目。然而心满意足后突然袭来的空洞感更加致命。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啊。 红鱼在朦胧中慢慢的睡去。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响声让他醒过来，他警觉地听了听，有什么动静都没有了，整座别墅一片死寂。他点亮了床头的台灯，此时时钟正指着凌晨4:20。他想到了舒子吟，他今天晚上是一个人睡在阁楼上，雪花本来该陪伴他的，因为离开这里太晚，怕惊醒了他的睡眠，雪花便回自己的房间去了。那么他在阁楼上会害怕吗？红鱼又想到了那个叫饶秋谷的女人，舒子吟见到她以后会做噩梦吗？红鱼感到心里一阵发紧，她再也睡不着了，一定得上阁楼去看看才行。她披衣下床，蓝小妮被惊醒了， 起床干什么呀？ 红鱼说，我上阁楼去看看舒子吟，刚才我听见有一声响动，我担心这别墅里会再出什么事。蓝小妮想说什么却忍住了，翻过身用背对着他继续睡觉。红鱼出了角门，走廊上的灯按他的要求都是整夜亮着的，他走向走廊的尽头，右拐后穿过狭窄的走廊便到了上阁楼的楼梯口。他脱掉拖鞋光着脚上楼，以免脚步声让舒子吟惊吓。阁楼上一片漆黑，红鱼在舒子吟的卧室门外听了听，没有任何动静，他的心放下来，他轻手轻脚地下楼，他想千万别发出声音，如果这样反而让舒子吟受到惊吓。他回到自己的房门前，门是虚掩着的，也许是自己刚才出门没关上吧。他进了门，将门反锁后来到床边，他这才突然发现床是空荡荡的，蓝小妮不见了。小妮啊，他向卫生间喊了一声，没有人应答，他的心跳加快，迅速将卫生间、浴室和卧室外面的露台都看了一遍，没人，他到哪儿去了呢？凌晨4点，他能去哪儿呢？红鱼冲出房间，站在走廊上，他的双腿不自觉地有点发抖。这一个凌晨让人心生恐怖。 睡在床上的蓝小妮突然不见了，红鱼对着空荡荡的走廊大声地喊，小妮儿！ 爆发式的喊声震得走廊里发出嗡嗡的回响，红鱼一口气往楼下跑，沿途踩的楼梯咚咚地响， 他扑到底楼的门后，门是反锁着的，证明没有人走出过别墅。红鱼的喊声将别墅的人都惊醒了，武刚和女佣们都拥到了客厅， 连睡在厨房一侧的小胖子也冲出来，手上拿着一把菜刀，惊慌地问， 出什么事啊？ 小妮儿不见了，红鱼急切地说，刚刚还睡在房间里，突然就消失了，大家赶快 把各层楼都给我找一遍。这时候，楼梯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，数字银也穿着睡衣跑下来了。知道这事儿以后，他同意红衣的安排，先将楼内的各个空房间找一遍。顿时，楼内响起了一片“小妮儿， 夫人” 的叫声。然而，没有任何地方传出应答。大家的脸色都很紧张，心里沉甸甸的。整座别墅里所有的空房间被一道道的打开，果然，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，推开门以后，发现地上有一团黑影。打开灯，蓝小妮出现在大家的眼前，她的手脚被捆绑着，嘴里塞着一团毛巾，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。红衣蹲下身，取掉她嘴里的毛巾，除掉绳索以后，从雪花的手中接过一杯水，叫着：“小妮儿，小妮儿，小妮儿！”围在周围的人都面面相觑。蓝小妮醒来以后说：“红鱼去了阁楼以后，他也起了床，想跟上阁楼去看看。当时他刚走出房门，突然看见下楼的楼梯口有人影闪了一下，他以为是红鱼，便叫了一声红鱼的名字，没有回答。那个人影好像往楼下走了。蓝小妮想，红鱼下楼去干什么呢？他便跟着下楼。刚到二楼，突然有一只手从背后掐住了他的脖子，他的头和身子都动弹不了，他被反拖着进了这个房间。屋里漆黑，那手松开他的时候，他一扭头，便看见一张没有面容的脸，只有一双眼睛对着他。他还来不及出声，嘴就被捂住了。他眼前一黑，便因极度惊吓而昏过去了。 只有一双眼睛，哎呀，那肯定是一个戴着头罩的人。 吴刚分析着说。红鱼走到窗边，发现窗户已经被打开过，那人一定是从窗户溜下楼跑了。吴刚拉了小胖子一把说：“ 走，到道上搜查去。” 他按了按腰间的手枪。红鱼已经对他吩咐过，对凡是闯进这里的人格杀勿论。显然一连串的怪事已经激怒了红鱼了。红鱼和舒子银一起将蓝小妮扶回了房间。楼外，武刚、小胖子叫醒了卢老头，一起在道上搜索。三只雪亮的手电光在树丛中晃来晃去。道的四周是暗黑的湖水，没有船的影子。那个歹徒能逃到哪儿去呢？搜查没有结果，这是一个谜。第二天上午，红鱼亲自带队又对全岛做了次搜查，同样没有发现 任何刻意的痕迹。红鱼回到房间，对守在蓝小妮旁边的舒子吟说：陆老头对我讲了他昨夜的经历，先是看见穆丽坐在小岛尽头的坟堆上，后来又发现了水鬼。他听见水响后，那个被他跟踪的人影就消失了。舒子吟沉思了一会儿说：啊，要不我去找穆丽谈谈。 773恐怖系列招魂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张小音，明天继续播出。